若没有你，无灵死吧，不要活奇怪。如若你能忘记我，如若我能忘记你，可知开始因你的爱，狠心的欺骗他。如若你仍然爱。为着爱你，现在我已甘心放弃了他。我没有你，如何生活？若没有你，无灵死吧，不要活奇怪。如若你能忘记我，如若我能忘记你，我自开始因你。狠心的欺骗他，如若你仍然爱我，如若我仍然爱你，忘掉过去可以吗？天天爱护我吧。多谢。 Hello， 大家好吗？今晚呢，我哋系录影嘅，你哋要 high 啲啊，知唔知啊？要劲啲啊！因为咧，其实我自己七年咧。已經沒有在紅館這個舞台呢聽到大家的歡呼聲了，所以呢我們希望你今晚可以給你最厲害人生最厲害的聲音，我聽一下是這樣嗎？不夠喔、啊、都挺好，留一些聲音稍後繼續一下，即不要有頭位沒尾陣。咁咧，知唔知今晚點解呢個 show 個名字叫做《一萬天方愛未老》啊？係啦，三十年嘅意思。咁啊、其實咧，今晚呢個 show 咧，唔單止係慶祝我自己唱歌啊三十年啦，更加咧係因為咧喺呢三十年裏邊咧，大家對我嘅愛咧係從未變老嘅，真係好多謝你哋。我想問一下咧，現場有冇朋友喺2011年嘅 Diffy 咧有嚟睇我 show 噶？有幾多啊？哇，真係好似好多喎、啊！其實咧，喺嗰個 show 咧，我自己有少少嘅遺憾嘅，因為咧係有一首大家好想聽到嘅主打歌咧，我就喺嗰度冇唱到。本來就有在個 rundown 裏面的，但是後來因為彩排的時候 overrun 了，所以就被 cut 走了。我過後看回網上的朋友的留言，才知道原來很多川州過省來到香港看我的朋友，他們聽不到這首歌有點失望的，所以我等了這個機會很久了，希望可以今晚還返呢首歌送俾大家嘅，痴心換情深。

没有问题，再别要跟我维系，再别说谎一生一世，然后叫我再一次悲催。在微凉秋季，望残夜星辉，让沉默把我任意再吞噬。情是美丽，情是珍贵，但你只喜爱虚假关系。让情路封闭，让情泪冲逝，让明日的我抹去这伤势。情是美丽，情是珍贵，但已经不可挽回一切。在微凉秋季，望长夜星辉，让沉默把我任意再吞噬。情是美丽，情是珍贵，但已经不可挽回一切。热情是美丽，柔情是珍贵，但这天只好葬于心底。 多謝多謝多謝咁多位 dancers， 今日係咪好凍啊？俾啲能量我好唔好啊？我真係好怕凍啊！今日係咪九度啊？唉，老公你啲暖爐有用啦，多謝你喺未凍嘅時候已經搬咗咁多暖爐俾我，多謝你啊！其實呢，我們在大半年籌備這個 show 的時候，我們的總監，給他掌聲，很遠的機仔，他真是一個很勞苦功高的大功臣，稍後才慢慢去說他做了什麼，真的數不完。那我們那時第一次開會，他對我第一個要求呢，他就是說我要穿宮廷裝這樣。那我當時呢，我都還沒答覆他，我想了很久，因為他就是說一定要穿的這個，因為呢宮廷裝是我和大家的集體回憶來的，還有呢宮廷裝呢是其中一個我的經典的造型，所以呢一個半月之前呢我就答應他，好啦，我穿啦，我就說但是真不要很性感的樣，今天乖乖穿了宮廷裝了，你們喜歡不喜歡啊？不是很性感就好，是嗎？是啦，是嗎？ OK 是嗎？要好多謝機仔啦，鼓勵我要穿呢件衫啦，多謝陳懷國幫我做今晚咁靚嘅衫啦。咁其實咧，我記得以前咧，宮廷照一出嘅時候咧，聽講咧係咪話喺順和咧就賣到斷曬市啊？係咪啊？係咪大家都有儲起呢一張相啊？咁我想講一個小秘密俾冇呢一張相嘅人知啦。其實那時候，如果有歌迷拿這張照片去給我簽名的時候，我真的有一點不好意思的，所以我就會大大隻地簽我名字在心口上，遮蓋著心口的希望當時這些朋友他不要介意，如果你今天再給我簽，我不會這樣做的，因為我已經成長了，因為這個是我很傻的成長回憶來的。其實呢，跟住有一首歌呢，對於我和大家呢，都是有一個很特別的回憶的。在1988年11月呢，我自己夢想成真，第一首的派台歌送給大家。 台下女主角。 尽是伤悲，观众在心最地咀嚼剧中意味秋天那气味，悄悄眼泪流下了像做戏，这女主角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他永远一起。请你能能将情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当你梦远去后，才内心地走沉。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串缺陷。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他永远一起。请你能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行，才内心地走沉。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串缺陷。请你能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行，才内心地走。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串缺陷。

他，我只有这么爱你的快，找不到人说为何总是没有理由，啊，不知不觉有一次如此的难受。说话变了个笑话，假装的心灵，假装的反应，你突然忘形，渐烟灭，纯情幻影，仍然动听，甜言蜜语诉声声，从前梦醒，如言如语，不需多讲，越想假装越看得出假的表情作作。假装的上门，怎么假装都不换，今天开始我不再换，假装不知道你们，假装不相信我们，变了你已另结新欢，怎么假装的人们，怎么假装都自回，爱到这个凌晨夜半，不想再伪装失态，实太闷。纯情幻影，仍然动听，甜言蜜语数声声，从前梦醒，缓缓语，不需多讲，越想假装越看得出假的表情作作，灵魂眼神太迷茫，怎么假装的上门，怎么假装都不换，今天开始我不再换，假装不知道你们，假装不相信我们，变了你已另结新欢，怎么假装的人们，怎么假装都只会爱到这个凌晨夜半，不想再伪装失态，怎么假装的上门，怎么假装都不满，今天开始我不再换，假装不知道你们，假装不相信我们，变了你已另结新欢，怎么假装的人们，怎么假装都只会爱到这个凌晨夜半，不想再伪装失态闷，不需再伪装失态闷。 白天的尽头是夜，爱情的尽头是痛，付出的尽头还是付出，寂寞的尽头是更寂寞，生命的开始是苦，而我的开始是你，幸福的开始只是幸福，思念的开始怎么结束？傻傻的等，对你我只多心伤，一天一天又一天，越远越却又越远，我忘了世界还有时间，流云的过程是否都是真爱，而你的过程是不是简洁？走 多謝部天鵝鋼琴靚唔靚啊？啱啱咧聽到呢隻歌時間咧，就係我1997年啦淡出娛樂圈之前最後一張國語碟嘅主打歌嚟嘅，咁係自己寫曲嘅一首歌嚟嘅。咁你哋中唔中意聽我寫歌㗎？多謝，好大聲啊！其實喺1990年開始咧，每一隻自己嘅專輯咧，都會寫一首自己嘅曲嘅。咁唱到自己嘅歌，我覺得係即係好感動、好感動一件事，好似真係生咗個 B B 仔咁樣咯。咁既然你哋中意我嘅歌，我不如再演奏一首舊年新寫嘅歌，好唔好啊？好。咁呢只歌咧就唔係我唱嘅喎，呢只歌咧係我寫俾一位新晉嘅男歌手唱嘅。咁佢咧一生人咧係第一次嚟到紅館，咁所以咧我要請大家俾好大嘅掌聲去鼓勵佢出嚟，好唔好啊？我哋有請 Kim Man 黃建文，歌曲嘅名稱咧就係、是。尋找消失的過去。 難道最初給予一起知己卻未曾知彼，還是你心不生不死，分開去愛，看誰更妒忌，能同在喜欣到乾脆，都為害怕獨居。 进取，大家都在寻找消失的过去，只能重复相处到疲累，在迷恋之后迷失之前不算敌对，不必有人爱便告吹。想插队，不要为了选择谁和自己过不去，别信生生活会推翻过去。在起扬飞等对，只为共处乐趣，厌倦原因都琐碎，纯为我比他爱斗嘴，大家都在寻找消失的过去，只能重复相处到疲累，在迷恋之后迷失之前不算敌对，不必有人爱便告吹，若果只为无法留下找证据，他想插队，若你肯因我落泪，何妨从头面对，没有真感情也枉情爱泪，就当赌气陪我忍痛 多謝 Vivian， 多謝周慧敏，你俾咗呢個機會我，好多謝你鼓勵，多謝你。 多謝你，健文。 Thank you。 我哋要俾好熱烈嘅掌聲，王健文。 多謝你哋， 唱得好好聽。多謝。 为谁记挂？伴着落日送走落霞，灰灰天空盖上黑沙，星河自我想他。两地远隔，没有害怕，只盼一天再说梦话。一个落叶，一个代价。天边海角等他，可惜一天默然变化，滴滴热泪我心上爬，身边的他着上婚纱，怎么不是我吗？往日爱意让我念挂，仿似烟花，真真假假，一个诺言，一个代价，在我心内留下。 没法再挽手，没法可挽留，没有再颤抖，没有走借口，情愿是接受，可没法愁，一天分手，各不追究，眼泪流下，偏偏说没有。身边的他着上婚纱，怎么不是我吗？往日爱意让我念挂，仿似烟花，真真假假，一个诺言，一个代价，在我心内留下。没法再挽手，没法可挽留，没有再颤抖，没有走借口，情愿是接受，可没法愁，一天分手，各不追究，眼泪流下，偏偏没有，眼泪流下，也是要放手。 多谢。啱啱呢只歌咧，已经系1990年嘅歌啦，你识唔识啊？叫做乜嘢啊？对唔住，我今日有啲咳。可知我想他？可知我想他咧？系黑琴帮我填词嘅。其实我好多歌都系佢填词嘅，最爱啦，可知我想他啦，风花烟雨间啦，仲好多好多噶。佢系香港嘅快靓正嘅填词人嚟噶。咁咧，其实呢只歌咧，眨下眼其实已经系28年噶啦。咁嗰阵时，如果你哋有呢只歌嘅话咧，你哋嗰阵时系买咩噶？你系买盒带啊，定系买呢个黑胶碟噶？吓？全部都是盒帶啊！是不是那時候學生所以沒那麼多錢啊？是啦，一定是啦，因為我小個時候聽歌呢，我都是買盒帶的，我大個了賺了錢之後呢才買唱機，然後買唱片的。那你還記不記得你們以前那些聽唱片的習慣啊？是不是呢你除了狂聽一些主打歌之外呢，還會慢慢拎下碟裡面的一些非主打歌呢？有些人很勁啊，仲可以話俾我聽啊，有一首 side track 咧，係嗰陣時個盒帶嘅 side B 嘅最後一面，咁佢都記得嘅喎，係咪好犀利啊？你哋會唔會啊？咁咧為咗呢個 show 咧，除咗我自己都好努力去揀歌之外咧，大家真係好有心。你哋喺網上邊啦，同我揀咗好多歌，我全部咧都有請我嘅朋友同我團隊咧做統計嘅。咁我就其實今晚咧，好想唱一啲你哋平時其實好想聽到，但係每次喺我演唱會都等唔到嘅 side track， 好唔好？好啦，咁睇下我哋今晚揀咗嘅歌咧，會唔會帶大家翻去一啲你哋嘅青春嘅回憶裏邊咧？ 讲不出怎么一起，我的心境会是这么孤零，常共对却失去昨天那趣味。是你共我亦觉得无聊，还是其中的一些都西消失了，还是爱一天一天变少。我有我一个寂寞，想不到有你是更加可怜，无话再说亦需要见面。是各自也渐已经动摇，正想要找到心中新的需要，如习惯了是否都总回忆。是太早开始相识了，还是太多心思纷纷扰，得到了又为何以后未来遇到的不会少。是太早开始相恋了，还是太多疑问明白了，还是你与我此际一起，不过为了尚算余情未了。也许应该分手了，是不是雨天不紧要，情或与你我结果都需要分开了。也许应该分手了，是不是雨天不紧要，横竖也会看见我脸上仍在是偶像，旁人如何认识这颗心善良？我有思想，美梦我也向往，其实我也会失意爱上。应该怎么面对一些欣赏？时常怀疑自我，容易会紧张。我最担心有负对我的爱，留下了你老人坏印象。难道我时常微笑，便是为了隐藏人前啼哭，哭出心里凄怆，望旁人怜悯，医不好我心伤。谁亦要人来怜爱，愿望未算疯狂，谁来容许你与我的恋爱独自受伤，是为了感情能成长。感到对我还是最好，又话怎么说好，仍然是心里爱着你，离别似苦似匹报，但你轻轻的拥抱，像说你莫再奔逃。当彷徨的心有你鼓舞，才能从未跌倒，我内心感觉到，从来未相信这是爱，你的心中看不透，为你空等牵挂神中，

薄紅のコスモスが秋の日の何気ない日だまりに揺れている。この頃涙もなくなった母が庭先で一つ咳をする。笑顔でアルバムを開いては私の幼い日の思い出を何度も同じ話繰り返す。独り言みたいに小さな声でこんな後半似就像太柔软的西方，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记起我们相别在雨中，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啊。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 同我比好熱烈的掌聲，這三位特別的樂手好厲害啊，你們的演奏，多謝你們啊我不如介紹一下大家好嗎？在我這邊的這位呢，就是演奏二胡的朱雲天先生阿 Wen。 其實在去年我就看過阿 Wen 這個 live 的演出，哇，驚為天人，好聽到我毛管動，你知不知道？所以我當時已經想，如果有機會我在台上做 show， 我一定要請到你來我的台上，多謝你今天的參與，好犀利啊！係咪好勁啊？佢年青有為。好啦，跟住咧呢一位好淡定嘅小朋友，佢完全唔驚嘅，佢話佢唔緊張嘅。佢咧今年係九歲，佢係表演小提琴嘅 Yuji， 幾得意！哇！呢咩姿勢嚟㗎？再做多次。哇！好挫啊！好犀利啊！佢。你電死人啊你！咁啊，隔離呢位妹妹咧，好 sweet 嘅，頭先係送咗張卡俾我噶，佢真係好可愛、好甜嘅。咁咧，佢個名咧叫做 Megan， 佢係八歲嘅，表演豎琴。好啦，咁啊 ，Wen， 我要麻煩你同我互送兩位小寶貝翻嚟後台啦，再俾啲熱烈掌聲佢哋啦！其實咧，唔止佢哋細個係離唔開音樂啦，因為我自己好細個咧，係得我一個小朋友嘅啫。咁喺屋企冇乜嘢玩嘅，咁我真係好中意音樂啊，彈嗰啲玩具鋼琴啊，已經中意自己寫曲噶啦。咁啊，喺我成長過程當中，其實有一啲歌咧係好深刻咁樣印記喺我嘅心裏邊。即使我細個聽嘅時候咧，我並唔瞭解當中嘅意思。但是我相信當我有了人生的經歷的時候，我去再去感受會有不同的體會的。剛才的兩首歌分別就是山口百惠的《秋鷹》和齊豫的《走在雨中》，這兩首歌是陪伴我成長的歌曲來的，能夠可以帶到我自己的舞台，對我來說是有很特別的意義。希望你們都喜歡我今晚的演繹，好聽啊！多謝你哋。好多朋友咧，成日都前一排做咗演唱會宣傳，哇！真係排山倒海，幾乎有一個問題咧，個個都問我啦，就係問我中意唱歌定中意演戲嘅。咁其實我自己好難揀嘅，我兩樣都咁中意噶。即係如果你同時間俾曬我咧，我就最開心啦。咁我喺2014年咧，我喺一套電影裏邊咧，我就同時間我遇到一個好中意嘅角色，同埋一首好中意嘅歌。咁我希望今日帶俾大家電影《等一個人咖啡》嘅歌曲。 在等一座空城，像咖啡在等一个人，命运在等谁的青春，爱情在等谁的挫折，坠落了灵魂的星辰，一个人冷不冷，你吸的吻还能辨认，故事在等一个热吻，那个人温柔你在身，倔强在等下个可能，青春在等谁完成，就算岁月爬过了我们，当流言化成了龙卷风，你会前来敲我的门， 把诺言再确认，咖啡再等一个人，苦涩慢慢蒸馏出软软香醇，雨的温润，爱的诚恳，想也能晕开一杯甘醇，时光再等一个人，将青涩烘焙变回甘的收成，相思这风才能见证，你是我天上天使，一直在为我等。是在等一个热吻，那个人温柔你才生，倔强在等下个可能，青春在等谁完成，就算天涯困住了旅人，当时没想到风那么狠，你会前来敲我的门，把诺言再确认，咖啡再等一个人，苦涩慢慢蒸馏出软软香醇，雨的温润，爱的诚恳，想念能晕开一杯甘醇，时光再等一个人，将青涩烘焙变回甘的收成，相思这风才能见证，你是我天上天使，一直为我在等。苦涩慢慢蒸馏出软软香醇，雨的温润，爱的诚恳，想念能晕开一杯甘醇，真心在等一个人，不惊动安静的思念的收成，生死这风才能见证，你是我天上天使，一直为我在等，你是我天上天使，我从未一个人。 中不中意你这个？你哋有看呢套講國語嘅電影啊？有冇笑我啲國語啊？係咪真㗎？係嘛？識唔識唱呢只歌？哇！咁你哋真係有睇嘅喎。啊，啱啱只歌咧，同嗰個戲名有啲調轉嘅，只歌咧就叫做乜嘢啊？咖啡再等一個人，係啦。其實我哋有咩事要等一個人呢？因為呢，其實我們生活裡面有很多事，我們真的要等一個人的出現。你一直在等我，我最愛你們， I love you all。 好多謝你們，你們真的好對我很好，很支持我，很包容我。我啱啱講緊係咪等一個人啊？爭啲嚟俾你哋擾亂咗我。嗱，我真係話，我哋一定要等一個人出現嘅時候咧，就可以幫我哋完成一件事啦。咁即係點咧？即係例如頭先咧，你要等一位的士哥哥出現咧，先趕得切載你嚟紅館啦。又或者啱啱你入場嘅時候咧，你要等一個大位嘅哥哥姐姐先出現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好快揾到你嘅座位啦。咁又比如我今晚咧。我要等到一位我好信任嘅朋友嘅出現咧，佢先至可以幫我唱得曬以下 咁多首我嘅經典合唱歌喎。哇！期待咗好耐嘅呢位朋友，我今晚等到嘅係邊個呢？你大聲講佢名出嚟，大聲啲，睇下係咪有冇啊？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贪婪，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各种爱欲， 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在多彩多姿生活中渐渐苍白，渐渐苍白。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 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停息。 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爱你。 流言 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流言传来传去，我相信你的心纯真如往昔。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情。只有真爱，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地眷恋。所有的爱都会疏远，只有真心相爱，无论隔多远，梦中总有你在旁边，不必相见。 紧闭双眼都会听见飘散于风中一片欢笑声，不要想你，偏要想你，一切的温馨感觉还像似冬天，在两颗心里有着明天，一生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假使见面时亦苦笑， 为何情是债，为何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相见。Oh, 喺呢边啲观众先。生与死，其实当中得一套戏。 有着你，有着一生的你。 命随流星飞， 爱和我一起。 那热炽的希冀， 灵魂内永恒不死。恋恋的心也没有被带走， 仍留在恋恋的心。 手本明通，是不是要给一些掌声先？ 我们回来做眼 睛。我终于可以不用看歌词。 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已收，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自愿甘心的着你等，情意万千将从我一生，情无限 将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亲， 愿奉上每个热吻。 这些歌如果有拍子一路拍住嚟听咧，就投入好多噶吓。 常问问自己，应该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路寂寞得到款款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情若未吝啬，不分早晚爱得深，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衣襟，谁是我伴我就算千晚日，情意万千今天愿一生，情无限 将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亲， 愿奉上 每个热吻， 情无限 想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亲， 愿奉上 每个 热吻。 多谢黑卡。虽然我老公在这里，但我都想揽你一个。 喂， 老公在哪里？啊， 这个揽 OK 是吧？什么揽都好啦。 喂，好多谢你啊。我们真的来到这个舞台了，因为他们其实说了很久，成日在我的 Facebook 说留言啊，说我们100岁都不死要做些事情。 他呢上一次呢我演唱会的时候呢，他做我嘉宾呢就已经在台上面呢就自己说，喂，我们两个呢就每人50岁加上呢就100岁。那我说不如开个100岁不死演唱会啦，这样。 其实真的很不吉利的这个名字，怎么用啫？ 那当然不得啦，但是我觉得如果即有机会，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的想看，都不会是这一两年的事啦。即我当假设10年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大家一起开个演唱会，其实都不止100岁，是120的了。 咁叫咩演唱會？ 百二人瑞演唱會啦。 咁驚哇！人瑞演唱會咁要坐遠啲先得咯喎，遠啲就靚啲喎。咁遠啲係咪變咗貴妃啦嚇？ 咦，係喎，可以即係山頂嗰啲就變貴妃。 貴妃呢啲就平妃。 前面呢啲就平妃， 得唔得 啊？好嘢喎呢個嚇、啊，山頂嗰啲實高。 哇！可能我哋係創先河搞到紅館亂曬咁樣。 係嘛？得唔得啊？ 得啊。 OK 係咪？但唔會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啦 ，Vivian 就係嗰啲咩話凍靈係嘛？其實我不太知道什麼叫凍靈，但我見到他就知道，即由我不怕你剛才都說了30年前認識你的時候到現在都沒有變過的，無論是那裡看同這裡看都是一樣，你不如說一下什麼秘訣，大家都很想知道有那麼多女人在這裡，是吧？ 什麼秘訣？ 即是怎樣即譬如說你平時的飲食是怎樣，有沒有做什麼護膚啊，有沒有不知道什麼為什麼可以這樣的呢？ 我不是由朝到 你知不知道你這種是得人害怕的，簡直沒有變過， 真的很害怕啊。那如果10年之後我再敢，我就不出來咯，好嗎？我不見你咯。 不是，你講一下有些什麼秘訣？ 秘訣是嗎？秘訣呢，我就由朝到晚呢我都會用 Swiss Program 的。Yeah！ 哦，這個不是只是秘訣，這個是廣告。 不是，我真心愛他們，他們又真心愛我的。 是，除了這個，即當然我知道之外，還有一定有一些東西我們不知道，可不可以過來分享？ 一定要想啊。 嗯。 哎呀，我怕醜， 不敢說。說吧，全部都是自己人來的。 真的說啊？ 啊。 那你們很肉麻的喔。 有多肉麻啊？ 老公錫我。 幸好我老婆今天都在這裡。 是啊 ，Emily 在哪里啊 ？Hi Emily， 多谢你今晚放个老公。 我真的知道咧，阿 Joe 咧真系好锡佢，因为点解咧？佢嗱，今日就得几多度啊？九度啦。佢嗰个后台嗰度咧系热到好似火焰山咁样。 系咪好得人惊啊？ 佢好似话拎咗几多个暖炉嚟，话十几个暖炉摆喺嗰度，佢个后台就好似火焰山。 见到都有两个。 系啦， 系。 即系最惨，你知唔知系咩？最差是啲嘉賓冇啊！即係咧，你知呢度紅磡嚟噶嘛？隔離嗰啲乜萬個細，好鬼凍嘅我哋嗰個房，你知唔知啊？ 唉，真係虧待咗你，真係唔好意思啦。係，不過你身子咁好，你唔需要啦。 唉，真係唔好，千祈唔好講呢啲。 你點 keep 噶？你又 咩啊？ 你點 keep 噶？ 啊，老婆錫咯。 哇，我都冇見過一個咁風騷嘅李克勤。 喂，我李我都係喺你嗰度學嘅啫喎。 唉，真係，我哋應該整個咩一百歲唔死風騷二人組。 唔係嗱，講翻啲正經嘢，我覺得咧，你對上一次演唱會咧就係2011年嘅時候。咁我覺得咧，今日其實好多都熟口熟面嘅啦，你知啦，即係你演唱會就我實嚟做嘉賓啦，我演唱會咧你就實嚟做我嘉賓啦。其實見到都好多熟口熟面，咁你可唔可以唔好每一次隔咁鬼耐先開呢？ 真係，我唔同你啊嘛，你成日都有機會唱歌。 唔係我唔同啊，我等錢使啊嘛。 唔關事， 即係我屋企有兩個小朋友㗎。 你紅啊，你紅啊。 我有兩個小朋友，你兩個生幾個，你又知係咪好等錢使先？咪咯。 就算你有小朋友都好啦，即係我冇見過一個 artist 所長期咁多商演做嘅，而係做得咁開心嘅，成日 tag 話咩有商演咩話？ 咩啊？ 你有個 hashtag 有商演做，你係咪好？ 商演咪多啲嚟密啲手咯。 係咯，咁犀利啊！又唔使瞓覺， 做完就快啲走。 一早就起身嘅咯喎，呢個人，所以咪抵你咯。 咪咧，因為有小朋友就係咁咯，你明唔明啊？即係係咯，唔係我老婆嗰啲鑽石戒指啊，嗰啲 Chanel 手袋喺邊度嚟啊？ 明啊， 係咪先？係啊，好啦，嗱咁咧，我總之希望咧，你就快啲，即係而家今日最後一場啦，做完喂，其實今日最後一場，大家咪熱烈啲啫。即係今日做完， 今日 做完就即刻入紫紅館。 入咩啊？ 入紫紅，下一次再開咯。 又早。 係啊，唔係你啲嗰啲，唔係唔使儲咁耐錢啊嘛，幾百蚊張飛啫，唔使儲7年啊嘛。 你都俾我唞下先啊。 咁咪唞一兩年就再開啦。係 啊，好難 commit 嘅一件事嚟嘅，對我嚟講，我真係冇你咁好有魄力啊，李克勤，我真係要好有動力先至可以做到呢樣事嘅。 但唔緊要啊，我相信今日所有觀眾都應該為佢拍手掌啦。一個聽講你感冒仲未好嘅，都咁省鏡咁喺度同大家咁落力喺度做 show。 肋骨让我安身立命，存在如同一躯体，苦与乐同一口径，大家不论儿童仍然为爱尊敬，不卑不亢地顺从伴侣的照明，昏天暗地仍会发现你和我的远景，团聚已点燃这感情，有你的保证，用你生命和生存呼应。 终生给你肋骨锁定，不再留恋激情，这份情刻骨铭心，充满热情和耐性，能乐天之命，面对风淡云轻，彼此会对漫漫长路有憧憬，天生一般在觅寻大半生爱情，多得你联系着肋骨，让我安身立命，存在如同一躯体，苦与乐同一口径，大家不论儿童，仍然为爱尊敬，不卑不亢地信尽伴侣的照明，昏天暗地仍会发现你和我的远景，断续依恋完者，感情有你的保证，用你生命和生存。又长又远的旅程，彼此靠着联系肋骨，圆满不生寿命，融入宁静的风景，找到虔诚的恋爱，令我心灵平稳，出于你的心跳声，悲喜笑泪顺循上帝的照明，昏天暗地仍会发现你和我的远景，断续依恋完之中，感情有你的保证，为我生命重新来尊敬。 多谢 Dancers， 哇！这个造型，这个场面很喜欢。刚刚这歌知不知道叫什么歌？肋骨。我想有些朋友可能不明白为什么首歌叫肋骨的。因为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神怎样做人这个过程，令到我自己对婚姻的理解呢有不同的启发的。所以我希望将肋骨这首歌是祝福在座的你和你的另一半的。在过去的30年，有一件特别重大的事，就是我定下了我的信仰。我在2009年信主的，我觉得信仰令到我整个生命和价值观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成长环境关系，我觉得以前的自己很倔强很逞强的，但是当我接触了圣经，慢慢理解圣经多了的时候，我渐渐发觉我的生命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甚至将一套我训练了自己几十年的一套信念都很轻易地放低了。现在呢，很清楚地知道其实社会的价值观我不会作为一个生活的指标咯，因为我很清楚明白到普世价值并不等于真理。同埋咧，当我发觉原来自己放手，将个生命交翻俾神去看管，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我睇到佢嘅带领啦，佢为我喺前面开路啦，同埋同我同在，我系好开心嘅感动。我呢个系好开心嘅感动。其实我2014年就有一张福音的专辑 咁其中一首歌咧，我就係、是、正正係寫有神同我同在嘅呢一份福，唔知道唱唔唱到落去。希望喺今晚咧，將啊呢一首我覺得係對我嚟講好重要嘅歌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都感受到呢一份咁珍貴嘅愛。I love like this。 In my open arms, I feel you, my very soul. In your eyes I see, and when I lose my way, you bring me back and say, I'm with you every step in every way. And in the darkest hours of my life,When faith in who I am starts to fade, the only one I call my true heart song, you would never let me fall. I never thought that a love like this would find a way to meOceans may rise and the mountains may fall. I don't mind, you're all that I'll ever need. I give my all for a love like this till the end of time. I know the miracle of your love set me free, for I have you on my side.Darkest hours of my life, when faith in who I am starts to fade, the only one I call my true heart song, you would never let me fall. When time stands still and days turn to dust, your love will see me throughIf the rivers all run dry, I know the answer's in you. I never thought that a love like this would find a way to me. Oceans may rise and the mountains may fall, I don't mind, you're all that I'll ever needLike this till the end of time. I know the miracle of your love set me free, for I have you on my side. Oceans may rise and the mountains may fall, I don't mindAs long as you're by my side. 呢只歌系送俾天父嘅。多谢你哋喜欢呢只歌。剛才你們在門外有沒有在綠色閘口看到小食亭旁邊有謙專輯的 Buffer 有沒有看到、啊、 買咗未啊？因為咧，我今次咧專登寫咗一份最新最完整嘅見證文章喺裏邊，送俾所有賣謙專輯嘅朋友噶，希望你哋中意，同埋一定要睇下我寫嘅我嘅一個經歷，希望你哋會感動嘅，即係可以有一個感覺嘅。咁其實咧，喺演藝生涯裏邊啦，你知唔知啊？你哋都係神俾我好大嘅禮物嚟嘅。好多謝你哋咁錫我，咁支持我啦！咁多年好難得嘅，即係唔係一下子就冇咗嗰種愛，咁令到大家我哋一齊成長好多珍貴嘅回憶，我非常之珍惜我同大家之間嗰種緣分嘅。咁呢個時候，雖然我呢條裙都真係好重，今日又多咗幾個圈，又再重咗，而家其實痛緊，但係我都好想行近啲見下大家，好唔好啊？ C'est la vie， 我要愛得合時，緣分散去，放開更有意思。C'est la vie。你莫痛哭失意，人若放下了，似风一般惬意。惜太阳眼睛不足借你倦意，灰色的眼神似靠近靠近心里影子，从前惶狂热爱变今天心里的刺，怎可以开解你忘错伤心一辈子。谁留意我要爱得合时，缘分散去，放开更有意思。Say love you， 你莫痛哭失意，人若放下了，似风一般惬意。爱情记忆已经不太着意，书写的信如变废纸，这刻不再思议。从前无穷热爱，信一生只有一次，怎可以开解你换上开心的白纸 ？Say love you， 我要爱得。合时，缘分散去，放开更有意思。Say love you， 你莫痛哭失意，人若放下了，似风一般惬意。 惬意。常陪伴身边，分享这友谊，从没暗中取笑我无知，衷心感谢你，无论为他哭跟他冷战时，能共我一起说笑谈天，无用可怜我说句抱歉来容易，我也我不知所以，不懂当中意思，无用可怜我说句抱歉来容易，只恐怕仍会错意，谢你常陪伴身边，分担这失意，但痛苦只有我才知，衷心感谢你，同情或敷衍都不必多说，全部错都只怪我自己，痴痴情原来是这么的讽刺，明明是爱竟要若无其事，但情是自私，爱一开始又把我当作孩子，感谢你常陪伴身边，分享这友谊，从没暗中取笑我无知，衷心感谢你，无论为他哭跟他冷战时，还共我一起说笑谈天，无奈只是我每听到某人名字，我有我不知所以，不懂当中意思，无用可怜我说句抱歉何容易，只恐怕仍会错意， 条裙其实好似孭住个几十磅嘅仔一样噶，所以咧其实系好难行噶，已经整咗两个秋俾我劲劲，系咪好劲啊？佢哋话小凤姐原来都系咁噶，有两个裙秋喺中间噶。其实咧近距离咧，头先咧见到你哋嘅开心样咧，我即刻咧而家又充满活力啦，多谢你哋。好啦，咁呢其实演唱会嚟到呢个时候呢，我要借大家的掌声要多谢好多单位㗎。你得唔得？仲有冇力啊？好啦，咁首先呢呢个时候呢，我真係要好多谢我嘅团队呢大半年嘅努力。我係带住佢哋好多好多爱咁样嚟到红馆嘅。我哋係今次个制作全部都係好有要求。好多嘢本来做唔到，我哋排除万难最后都做到。咁而真係今次我觉得可以係完成咗我一个梦想嘅演唱会。 所以我想大家同我俾好劲好劲嘅掌声，我嘅团队。仲有多谢好锡我、好支持我嘅大会赞助 Swiss Program。啊，仲有我哋今晚嘅好 support 我嘅主办机构英皇娱乐，仲有环亚娱乐、理想天影、大国文化，继续汤臣娱乐、永耀娱乐、大明娱乐、思乐文化。仲有大会的指定信用卡建设银行，赞助的英皇证券集团，一位支持了我好久的朋友，演唱会的策划总监 Alice Fong， 制作公司是我自己的公司主义工作室，这个要大声一点，主意是那个主意。这样呢，就是还有我一位很得力的助手不断鼓励我，唉，他做很多事，他工作很繁忙的 Cheryl。 我的发型和我的头饰要多谢 Nicole， 这个是他自己整的，自己烧出来的，这个官很犀利。咁同埋由遠道而嚟台灣專登過嚟幫我化妝嘅 Bethany， 啊，仲有我覺得呢一個係香港嘅大師中嘅大師，就係、是、為我做咗成晚好多靚衫，好欣賞佢嘅 Kenneth 陳華國，係咪好得啊？好啦，仲有我哋做 video 做 CG 嘅啊 John 同埋佢嘅团队，多谢。其实我未有机会睇得好清楚嘅，我要录咗影翻去先有机会睇到你哋头先睇到嘅嘢。咁啊，仲有舞台设计咧，就系 Fion， 灯光设计阿伦同埋阿梁，激光设计子文，现场音响就系好远嘅有富哥。应该那边有文宇和Frankie， 多谢你们。舞台灯光和音响的提供呢，就是艺能工程。在台下你们未露面过的，就是我的 dresser 帮我换衫的，有 Polly、阿温、Kenny、Anna， 还有呢，就是舞台经理恒仔、阿海和 Matthew。 今晚的道具，即是譬如我只我啦，我只翼啦，那些这样 Adam， 多谢你。好啦，现在呢就要介绍我的 band， 给他们一些灯，第一位呢就是 Pam， 跟着 Nancy， 细妹阿德，阿 Grace，好，跳咗你先。呢边啦，第一位系 Gary， 华哥小飞侠，杰仔，同埋我觉得佢真系好可爱嘅肥仔明。系啦，咁后边呢一位朋友啦，就系佢今次我哋逼迫咗佢好多嘢，所以咧佢要同我哋改编咗好多首歌，做咗好多啲音乐咧系配合我哋嘅画面嘅。他做得非常之好，柱振东先生 Anthony。 好啦，咁就然之后呢，要多谢都好辛苦嘅一班朋友啦，就係、是、我哋嘅舞蹈艺员，係啦，我介绍下佢哋啦，佢哋有阿 Jimmy、 阿 Kiss、 阿坤、阿杨、阿田、正义、阿蛋同埋 Pinky，同埋咧，特別為我哋排舞嘅老師 High King 老師。然之後咧，有一個人啦，同阿古巨基一樣係咁緊張我，係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因為佢係我嘅經理人，佢係古太太 Lorraine。 好啦，咁仲有部导演组啦，有两位朋友真系，我都唔知佢有冇瞓觉啊。阿包阿 Rain， 仲有一位好可爱，成日令到我本来好紧张啦，都好 relax 嘅。我哋嘅大会监制阿花，你喺边？你要入手。好啦，咁咧最后一位我要介绍啦，就系即系呢一位。无论在服装造型啦、音乐啦、舞台设计啦，事无大小的事咧，佢都管得好尽嘅，因为佢是要求好高，同埋佢是要做到最好嘅。譬如个 run down 啊，所有嘅流程啊，都全部都是要佢监管住。但系佢今次是完全冇酬劳噶，佢是义务为咗锡我帮我嘅。古巨基先生，我哋嘅总监。好勁啊！你哋嘅掌聲要好勁，多謝你機仔，多謝你。今晚咧想同你傾多少少嘢，其實我自己已經係一個唔係好 active 嘅 artist 嚟嘅，其實我好少出鏡嘅啦。如果唔係因為有社交平台咧，我諗大家都好少機會見到我噶。咁我平時咧我好好重視你哋嘅，其實你哋每一個留言，你哋俾我意見咧，我全部都係會有睇到嘅。咁當我每一次我睇到有朋友話佢哋係聽我個歌成長嘅話，我真係覺得好感動。我真係唔介意你哋話啊，我好細個就聽你嘅歌㗎啦，因為咧，我覺得如果能夠同大家一齊都有一個好美麗嘅回憶，對我嚟講都係一件。好温暖的事嚟嘅，多謝你哋。其實喺演唱會之前啦，啲人都問咗我好耐啊，幾時你會做演唱會啊？又幾多周年？幾多周年？咁但係一路我其實都唔敢答呢個問題，因為我覺得我未必可以 commit 到。你知唔知其實而家演唱會呢個表演行業咧變得好快嘅？其實喺個製作啊。或者在宣傳上面已經跟以前我七年前做的 show 是不同的了。我做一個歌手呢，我是要重新去學習適應和如何配合的。我真的覺得我好像一個新人一樣重新開始的。那我的動力是來自什麼呢？動力呢真的來自你們三十年給到我這麼多的愛，令到我可以走出我的 comfort zone 去做這一件事。我真的要很多謝你們，還有我真的很愛你們的。I love you， 多謝你們，多謝你們，我都很愛你們。其實大家知道我是緊張大師的，咁今次做呢個 show 嘅心態咧，我就要每日咧，我都要自己調節。咁我就覺得，我而家咧五十歲噶啦，已經我唔係要嚟考試，我又唔係要嚟挑戰自己，我係要嚟享受過程。所以我希望今晚大家同我都好享受今晚我哋可以相聚嘅時間。好啦，真係好快脆。嚟到演唱會嘅尾聲啦，送俾大家最後呢首歌曲。如果你知我苦衷， 说你从来未爱恋过，但很珍惜跟我再消磨。我笑我原来是我的错，离开的心还未算清楚，如此天真竟得我一个，付出的心你收不到么？如果你知我 我苦衷，何以没一点感动？谁想到这样凝望你，竟看不到尽头？明知我心里苦衷，仍放任我做好梦。难得你这个朋友，极陶醉。不开心，心里再想想，我说你为何没法猜对，未得到的从未怕失去，如此相亲竟不算一对，从不相恋怎么再追？如果你知我苦衷，何以没一点感动？谁想到这样凝望你，竟看不到认同？明知我心里苦衷，仍放任我做好梦。难得你这个朋友，极陶醉。谁想到这样凝望你，竟看不到认同？明知我心里苦衷，仍放任我做好梦。难得你这个朋友，极陶醉。 一齐唱好吗？ 平日眼光不算高，请你 要加快脚步，求你别管风度，宁愿像等广告，每日与鲜花探路，强调你品格极高，而没有恋爱预告，思想不知怎构造，期望你自动自觉将心窝献上给我，人爱你定更多，柔情寻我协助，自动自觉将你梦和想嫁给我，和自愿为我奔波，和浪漫在我不准懒惰。期望你自动自觉将心窝献上给我，人爱你定更多，柔情寻我协助，自动自觉将你梦和想交给我，和自愿为我奔波，和浪漫待我不准懒惰。再想受骗，明明不再愿意，明知心所爱是骗子，明明不再追，而为何偏偏想给你再可尽情奉献，全是他追，就想一一占有，即使相爱之后全为他追，就几多不会够，他可将你挑逗，难跟他相爱，那可永久跟他相爱，亦未愿意逗留。Baby， 如跟他相爱痛苦颤抖，跟他终会内疚，就在日后，就在日后。静夜静夜，全无人无人夜，沿途全只得风雨声，飞车飞车来同闯无人夜，闯快乐全夜，但我却不想做这些，我只想开口问有没有借，但那个不羁换世者，已知我心意一句话借咩，弥漫狂雨直射，只想有雨遮，不要太深沉，弥漫狂雨直射，只想有快车带我到风雨夜，弥漫狂雨直射，只想有雨遮，不要太深沉，弥漫狂雨直射，只想有快车带我到风雨夜，弥漫狂雨直射。 为这世界一次，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右手端，无论好我的欠， 斜到外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忍冬千里箭。你快跪下，要我放出了我箭。你快跪下，要我手握天与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笑里转身面，已变成战士，以外凝聚力量，教世人跳出生天。身体透过力，合上两眼都见，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虽诡计多端，那美少女一变，邪道外魔妒忌一变。你快跪下，看我忍冬千里箭。你快跪下，咪叫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咪要我手握千与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生年，已变成战士，以外凝聚力量，教世人跳出生天。身体透过皮，合上两眼都见，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虽诡计多端，那美少女一片，邪道外魔妒忌一片。少女转生年，已变成战士，以外凝聚力量，教世人跳出生天。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靠出救生圈，无女无我的剑，斜到外国星际飞闪。 Everybody jump! 多谢我两位战友，佢哋啦 ，Karen、Linda 为咗我又要去排舞啦，做 3D scan 啦，练歌啦，啊，奔波劳碌啊！ 多谢， 俾好多掌声我呢两位姐妹， 好劲！我觉得要多谢， 好难得， 多谢多谢大家姐，你召集我哋，等我哋可以真系今次好有诚意完成咗呢个任务。 我哋有冇诚意啊？嗱，真係唔可以隨便唱嘅，係要咁樣唱先得噶。呢個係一件好隆重嘅事嚟嘅。 係啦，咁我想知道有冇人真係睇過《美少女戰士》呢個卡通片咧？ 話咗好多下話。 咁啊，《美少女戰士》裏面最受歡迎嗰一幕係乜嘢？知唔知啊？ 知唔知啊？係啦，變身啦！ 變身嘅過程啦。 係啦，咁啊，想唔想睇啊 Vivian 即場咁樣變身俾我哋睇咧？ 即場唔得噶，裏面嗰個係唔見得人噶。 我驚有啲爆破，唔係，有啲爆破，我哋要過去啲，你要小心啲啊！真係 嗱，老公你 驚唔驚？升降台啊，呢度係 你 OK 係嘛？唉，咁咪得啦。 我唔 OK 喎，呢件衫未設計，你睇下你搞到我咁樣喎，而家 好好睇啊！ 我懷疑 我哋大家都覺得你需要咁樣， 你邊方面覺得需要我咁樣？ 因為我見過你咁樣著咧，係我女人啊，都暈咗。 我唔覺，你哋有冇暈咧？其實 都暈暈地嘅啦。喂，我哋而家呢個位有個爆破嘅機關，我哋要行過嚟啲。 你降落去換衫先好唔好啊？你等陣阿 Vivian 落去變身先， 即係變身係嘛？好， 係變身。 OK， 睇下點變先。 我好想睇佢變身咯，其實睇唔到。OK， 好啦，今晚最後一場啦。 係， 大家係冇睇曬四場咁多啊？ 都有好多人喎。 咁啊，係咪好唔捨得我哋咧？ 唔係，我其實都唔即係有啲唔捨得啦，因為四晚都同大家度過一個咁開心嘅時光，係咪先？ 同埋我覺得你更加唔捨得係呢套衫係嘛？ 呢件衫啦，首先要多謝 Vivian 同埋阿基仔設計俾嗰件香蕉衫。 皇帝招三， 我唔想做招 啊！唔使做，冇人话你系皇帝招，系你自己话自己香招啫嘛。 唔系好多人都话我自己香招。 咁啊，都係一隻好靚嘅皇帝蕉，好尊貴嘅。 係啦，咁我就想問下導演啊，或者點樣，可唔可以帶翻屋企咧？ 你帶翻屋企，帶翻屋企做咩？掹掹著俾你個仔睇啊？ 唔係，我唔係諗住著俾我仔睇，諗住做個紀念啫。哦、啊，你點解諗住著俾你老公睇啊？ 都可以嘅， 即係晚晚 咁樣。我覺得咧，呢套衫其實可以送去博物館係真。 係，因為頭先咧後台咧啲人咧同我哋影相咧，唔係因為我哋湯，我係湯寶如，佢係黃興平，係因為我哋著。 我哋著咗呢套衫。 其實我覺得我哋係有潛質咧，去啲主題公園嗰度咧，著住套衫咧，收一百幾十就有人過嚟同我哋影相噶啦。咁啊， 咁要收錢嘅喎嚇。 咁你收埋啲錢咪作嚟。 做慈善 系啦，好唔好啊？ 咁都好嘅。 喂，咁你去迪迪尼啦？ 你去边？我去边啊？吓，美少女战士 系啦，迪迪尼啱我哋。 香蕉皇帝蕉战士。 咁你系咩？你想想，你系佢嗰啲咩？嗰啲水物管啊？ 蓝泡泡啊嘛？你话我系 蓝泡泡又冇啦，厕所位。 好啦， 好啦，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大家一齐数五声咧，叫 Vivian 出嚟。 我哋一齐数五。四、三、二、一，周慧敏变身。 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时孤单等你，在深宵打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一切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完全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冻。爱与情似长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时孤单等你，在深宵打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一切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完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冬。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然后你会发现，这当天的一切竟已看不懂，却知道原来完全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我早知相爱是难永远。相爱是难永远，真心意。 好了，我們今天時間已經 overrun 了，所以我都要快一點講嘢。咁其實真係要去到演唱會嘅最後一首歌噶啦。咁我想再講就係從入行到而家呢一晚天裏面，我嘅朋友、我嘅家人、所有嘅伯樂、所有嘅同事、同埋所有嘅你哋啦，咁真係都俾咗我好多嘅好多嘅愛，支撐住我每一個階段嘅成長嘅。咁我知道其實30年好多 fans 都經傾巢而出嘅啦，係咪啊？好多係從好遠嚟香港睇我嘅，係咪啊？有啲一個人都堅持嚟嘅，甚至乎係睇曬四場，係咪？在座嘅每一位朋友，我今晚最後一個機會，好衷心咁樣多謝你哋。我哋嘅一萬天又多咗一個好美麗嘅回憶，好多謝你哋。送给大家最后的一首歌，我们的主题曲《天荒爱未老》。 Unlock and last take love，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说爱是漫长，求天荒爱未老。 Unlock and last train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荒爱未老，盼永远心相通，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改千生，爱一生都不够，献上我温馨的早掩盖，投入深深一吻中。Unlock and last train love，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只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被沧海，求天荒爱未老。Last train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荒爱未老，盼永远心相通，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改千生，爱一生都不够，献上我温馨的爱，愿意遍体早掩盖，投入深深一吻中。 Unlock and last train love，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被沧海，求天荒爱未老，求天荒爱未老，求天荒爱未老。 其實今天禮拜一，大家不用趕著走嗎？明天不是很早要上班嗎？你們知道美祥當然有福利的了。我沒什麼特別練過，如果稍後做得不好你們不要介意一下。我剛才想到，我覺得應該升回部琴出來做一件事。我想帶大家回去1985年的時候，你們是不是未出世啊？是啊，一萬天前的第一天，當時我是扎住一隻大蝴蝶，剛才你們看到那個爆炸頭。人生呢，第一次在公開比賽很大膽膽粗粗唱了一首日文歌的，你想不想聽回？好了，咁彈得唔好，你哋唔好介意嚇，因為我冇特別練到呢一首歌。我都最愛你哋啊，多謝你哋啊 ，I love you。多谢大家来到这一晚天的约会，一晚天多谢你们一路陪着我，拜拜，多谢你们，多谢，拜拜， I love you。我来请他出来。 要再大声一点，阵间你会尖叫的了。 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谈论，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各种爱语， 但我只看到你那美丽的脸，再多再多次生活中渐渐苍白，渐渐苍白。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 不必在乎， 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揣摩， 渐渐改变。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的青春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爱你。流言传来传去， 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平息。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 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而生，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情无限 想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日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片心， 愿奉上每个热吻。 常问问自己应该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路寂寞得到款款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情若未吝啬不分早晚爱得深，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衣襟，谁羡慕伴我就算千晚日，情意万千今天便一生，情无限 将痴心 换你的 一颗

未了，只要天知了，你重要。 啊，已不舍得你走， 恋恋的心也没有被带走， 仍留在暖暖的手。 Forever, and I've been loving you so long. 情未了， 情未了， 情 未了，情未了， 只要天知。 你做乜走开啊 ，Chris？ 好靓啊你！ 多谢。 讲咗好多年嘅呢句说话。 是吗？ 是啊，大家都有讲。 我好久冇听过你讲，因为好多年冇见你了。 但是其实我哋相识在童年啦，都认识咗好多 年。你讲到好似好耐咁喎，几多年啊？ 我识你嘅时候你好细个。 你都系。我哋其实识咗三十有多。 超过三十年系嘛？ 系啊，但好奇怪啊！如果超过三十年嘅话咧，我哋应该好老友先啱噶。咁点解咧？我冇你嘅手提电话号码嘅。 我好惊。好惊你话我哋应该系好老先， 唔系啊！我想问啊，点解我冇你手提电话号码噶？你有冇手机噶？ 你问过我呢个问题噶咯？ 你有冇手机噶？ 而家我有啊。 系咪智能电话嚟噶？ 智能电话系咪即系生果牌嗰只啊？ 系咯，即系你用唔用 WhatsApp 啊嗰啲噶？ 我有噶。 咁点解你唔 at 我嘅？ 我净系同我个家人 WhatsApp 嘅啫嘛。你又唔做我家人？ 哇！大家都一家人啊！呢度你知唔知啊？ 唔好讲笑。嗱，头先讲翻话三十年有多啊，其实历历在目。我仲好记得我第一天见到你， 系 嗰阵时我啱啱去香港电台打工。咁有一天呢、這个女孩子扎住一个大蝴蝶， 即系我都系去打工啊！ 成个魔女宅急便咁样嘅造型，咁啊出现咗喺我哋电台。咁啊，成日都好似好慌张咁样，成日都抄嘢噶，喺个袋度抄嘢。死了死了，今天忘记带橙汁啊，又忘记带药啊。那我好记得第一天上班就已经忘记带橙汁和带药，原来那时候他病啊。 是啊，那时候肺痨 咁严重。 是啊， 不是 肺痨啊， 少少咳咋嘛， 肺痨啊， 肺痨会传染的，听说 现在没事了。 OK， 那就是他肺痨。于是呢，哇，我都觉得很感动呢，他娘亲，我们在广播道啊，佢娘亲咧就老远由港岛区嘅高街飞的过嚟，就系为咗带一支橙汁俾佢。 系啊，唔好讲喊我啊。 仲有药，所以我好有印象，我一早就识你，即系见家长噶啦。 系啊，我其实我同佢妈妈都几好噶，因为我哋有一次咧，记唔记得我哋去澳洲登台啊？ 系杜平叔办噶嗰次。 系咁，你妈妈同我妈妈都有去嘅。 系。 佢哋咧两个咧喺度带我啲家法。玩得很开心， 要我都带埋一份啊嘛。 系啊， 嗱，你知唔知啊？事后咧，就算我哋去完呢个 trip 啦，你首先记唔记得你妈妈叫我做咩名啊？ 叫你做黄生咯。 叫你做咩啊？有一个好亲切嘅名字，你又唔知噶啦。 叫咩啊？ 佢叫我做阿 Grit。 阿 Grit， 佢讲唔到你个英文名。 系啊 ，Chris 啊嘛，佢阿 Grit 阿 Grit， 其实咧，我哋背后咧，我哋都系咁嗌佢嘅。而家我哋都系吓。 咁佢媽媽咧就成日同我媽媽講咧，即係佢哋嗰陣時以姊妹相稱嘅。 嗯。 啊，佢個媽媽叫我媽媽做妹妹嘅。 係，咁你媽媽就叫我媽媽做姐姐。 初初就叫周老太，叫下就唔知點解親切咗。咁啊，佢媽媽成日喺你嘅背後咧，就係話俾我媽聽，其實阿 Grit 幾好啊，樣又好，人品又好，最緊要。 对老人家好啊嘛。但系冇办法啦，就算你阿妈对我几好，都系废嘅。 我而家对你唔好咩？ 唔系，咁可能你记仇啦。我哋第一天见面嘅时候，你俾我闹过。我记得嗰个印象可能深刻啊！ 哇，佢真系闹到我咧，楼上啊，即系你喺二楼闹我啦，楼上三楼听到冲落嚟，咩事咩事？ 阿倪炳朗先生啊， 系咯，你咁火嘅你？ 冇啊，你如果中意睇韩剧，呢啲咪韩剧角色咯， 系嘛？ 男主角好火嘅，女主角好靓嘅， 系咩？ 但系永远都收唔成正果嘅。 你又话有张相俾我睇？ 啊，系啊，讲开我哋。呢三十年嘅友誼咧，其實好多嘢講，直情開一個 show 都得嘅。咁啊，我記得我離開電台嘅時候咧，喺一個演出，好似係喺大專會堂咧，我哋合唱完一首歌，好似仲係情未了添啊。 嗯。 咁因為我要離開電台啦，阿周小姐咧就攬住我喊，我好記得嗰一幕。係 啊。 佢攬住我喊。 其實你係我 role model， 你知唔知啊？我一路睇你睇你頭嘅。 原來你只係當我一個 role model 咋？ 你想點啊？仲嚇？其实咧，点解咧？因为我嗱，佢又唱歌俾我先啦，佢做 DJ 又俾我先啦，佢离开电台全部都俾我先噶。你知唔知我喺你处理你嘅所有嘅工作嘅事务上面啦，我都学到好多嘢噶。 我将来离开呢个世界都俾你先嘅，咁你睇定咯吓，学定嘢咯。 好啊，好啊，我同你化妆。 唔使啦。唔使，唔好俾人見啊！嗰啲樣 好 嗱，今日咁開心，唔好講呢啲嘢啦。 好啊，好啊。 咁你頭先講到話我離開電台，你就喊啦。跟住我離開香港嘅時候咧，你又送咗一份禮物俾我嘅。 咩嚟噶？ 你知唔知？你記唔記得？ 唔記得。 你竟然唔記得？ 我唔記得。 所以話你阿媽對我好過你對我咧。嗱，我有份禮物嘅，唔該係導演，我帶咗俾阿導演。 睇唔睇得㗎？ 登一登出嚟，我遮住大家係嘛？嗱，當時咧，我走嘅時候咧 ，Vivian 送咗呢一張相俾我 ，to Chris， 同我讀一次啊 ，Have a wonderful life， 係咪好分手啊？呢句説話，咁佢講咗呢一句説話，我收到張卡之後唔知咩反應啦，但係我一張張卡一反轉咧，我知咩反應啦，我冇叫到導演影後邊啊，真係唔係幾好意思，原來後邊係一張 Yes 卡嚟嘅。咁用一張 Yes 卡話俾我聽 ，Have a wonderful life。咁我收到噶呢個信息。咁但係託賴，我的而且確 Have a wonderful life。 真係係嘛？ 係。咁我亦都見到你咧，咁多年嚟，就算我哋天各一方，我都見到你一路咁有一個好 wonderful、好美好嘅人生，我都默默咁替你高興。 其實咧，我平時真係多謝你。 掌聲俾我㗎係嘛？多謝 你。 Thank you。 其實咧，我揾唔到佢好耐噶啦，我係最近啦先揾翻到佢聯絡翻佢嘅啫。咁總之咧，我知道咧，雖然呢個朋友佢係好特別嘅一個人嚟嘅，佢 係 好中意有自己嘅空間。咁所以咧，我就唔會去強求嘅，我就並唔會打攪佢，我就好尊重佢有自己嘅空間。但係我相信喺我最需要佢嘅時候。佢係會翻嚟企喺我身邊嘅。 咁你幾時需要我啫？ 而家需要你咯，係啊，我需要你再留喺度喎，因為我要去換件衫喎。 好啊， 得唔得？ 咁嗱，三十年，如果講話係你嘅事業三十年，我祝你今日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多謝。 如果係講到話我哋之間嘅友誼有三十年，可唔可以擸埋我入去講一句？讓我容許我講一句。Vivian, happy anniversary. 多謝。佢係飛快喺某地方行咗落嚟嘅，好忙嘅佢。 不会在乎他们谈论，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各种爱 语，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 多才多姿，生活中渐渐苍白，渐渐苍白。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尾随着每一天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爱你。流言传来传去， 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传来传去， 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最真的心。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的心，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倾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于心，但只不知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情无憾 将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暖风霜 每个夜晚。 常问问自己应该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路寂寞得到欢欢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情若未累积不分早晚爱的心，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衣襟，谁是我伴我就算千晚日，情意万千今天愿一生，情无憾 将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夜晚。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被眷顾。 所有的爱都会疏远，只有真心相爱，无论隔多远，梦中总有你在旁边，不必相见， 紧闭双眼都会听见，飘散于风中一片玩笑声，不要想你，偏要想你，一切的温馨感觉还像似冬天，在两颗心里有着明天，一生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隔世见面时亦苦笑，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 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相见，I'll be loving you forever, and I'll be loving you so long. 情未了， 情未了，只要天知晓，你总。死其实当初得一套戏， 有着你，有着一生的你， 命随流星飞， 爱和我一起， 那热炽的希冀，灵魂爱永恒不死。 I'll be loving you forever, and I'll be loving you so long. 情未了， 情未了， 只要 天知晓，你终要。 不舍得你走， 暖暖的心也没有被带走， 仍留在暖暖的手。 掌声，多谢机仔。 Hello， 哇，你好忙啊，你真系短跑。 冇错，系大家都知道，我亦都系Vivian 嘅演唱会嘅呢个总监啦，系咪？咁啊，作为总监咧，落到嚟咧，咁就啊，我发觉原来我系香港音乐史上咧第一个要扑到落台演出嘅总监嚟嘅。 劲啦！ 咁作为总监咧，落到嚟咧，有啲嘢要同大家宣布嘅，因为咧，即系我变咗做总监嘅身份要讲讲，因为今晚系录影啊，所以大家俾啲劲啲嘅声嚟，好唔好啊？ 嗱，今晚靠晒你哋啊吓！ 嗱，无论我哋讲咩咧，大家都俾啲浮夸十倍嗰个反应啊！ 要好浮夸嘅， 系啊，录影啊吓！ 但系唔使好似嗰个乜乜歌手咁， 即系听到喊咁啊！ 唔使咁样，系啦系啦，嗰啲 over。 好啦， 我觉得你真系好 creative 嘅一个人，即系佢满脑子咧都系天马行空。我成个 show 嘅所有咁，譬如嗰啲乜天鹅啊。開場天空之城啊，我啲衫嘅 idea 啊，音樂啊，我哋兩唔講喎，講咗一拍先。有一啲快歌啦，就係請音樂人嘅韓國音樂人嚟。 咩唔講啫？啲睇曬啦，上網講曬。 咁啊係，全部都係請機仔係幫我請一個音樂嘅製作人幫我編曲，即係佢全部都係理曬出心出力嘅，同埋咧佢係為咗我咧停曬佢嘅。最近的工作同埋停咗佢嘅巡演，係好奮身咁幫我錫我嘅，多謝你，機仔，多謝你。 唔好講呢啲啦，係。 咁啊，知道點報答？ 不如咁啊，我哋講下嗱，因為即係咁特殊啊嘛，即係好少嘉賓上嚟可以講你演唱會嘅製作過程噶嘛，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唔好？ 哇！你爆料啊！ 即 係你頭先冇咁講嘅。 我梗係唔會講俾你知我講乜啦。 係。 嗱，首先咧，嗱，我要想借大家的掌声俾阿靓女嘅，因为咧，即系我唔借你哋都俾嘅系真嘅，但系我想要大力啲嘅，点解咧？因为阿靓女咧，靓女好为呢个演唱会出咗好多力，同埋好用心。你知唔知佢而家得翻几多磅啊？得翻99磅。因為佢每天嘅排練，keep fit， 佢想啲衫靚啲，然後跳舞運動，所以佢成個人瘦曬。再加上佢前陣子到依家未清曬，有少少感冒，但係佢都堅持要為大家帶嚟最好嘅演出，俾大力嘅掌聲，靚女！ 多謝大家。其實真係好開心可以為大家演出嘅，我一定會傾盡全力嘅。 好啦，嗱，講一講啦，喺嗰個製作過程咧，咁我係總監啊，犀利啦，今次即係由做衫開始，其實由度 rundown 開始啦，喺我屋企啦，跟住就開始諗啲衫啦，咁你頭先講咗啦，就係我幾帶都要套宮廷服啦，係咪？大家係咪一定要先？ 其實我一個月一個半月之前先應承你嘅咋，我諗咗好耐㗎。 我理得你諗啊，我點都逼到你著㗎啦，就咁嘅。我有睇過喺網上有講過，唔知有人寫咗一句話：今次宮廷裝啊件衫真係好靚，但就縮咗水。咩縮水呢？佢話事業線縮咗水，即係我覺得好冤枉啊，靚女咯！即係講唔講得㗎？講得㗎？你會尷尬啊？尷尬啊！我驚，我唔緊要啦，我都講。 唔緊要啊！我都唔驚你，睇怕你都唔會講出啲咩嘢。 我就講啦，其實咧。阿靚女頭先咪講佢以前咧個宮廷裝咧俾大家簽名咧，其實佢都尷尬咁，又畫鬼咗個捽黑咗個心口嘅。咁做宮廷裝嘅時候啦，咁佢試衫著咗套宮廷裝出嚟，咁就一般嘅女星咧，即係著嗰啲晚裝啊、宮廷衫啊乜鬼咧，咪咁樣嘅，盡量有啲事業線嘅。佢換咗出嚟，佢唔係嘅喎，捽翻開佢嘅喎。呢、這個做咩事啊？ 你講啲咁嘅嘢俾大家聽。 我老婆話講得㗎，我老婆係佢經理人嚟㗎。咁就係咯，咁我就好想知道，即係大家即係冇嗰啲都要死折啦。你唔小心換咗件衫出嚟，你竟然要捽翻開佢。佢話：好肉酸嘅咁樣喎。即係我心諗。你有一條事業線有幾肉酸啊？如果你有三條事業線，我就話驚啫，佢又話要捽啫，係咪先啊 ？OK， 咁我想講最後一樣噶啦，呢樣嘢咧係要俾大力掌聲啊，靚女嘅，我都未講啊，未講都得嘅。 哇！你哋真係正，你哋好正。 嗱，我講完要再大力啲噶嚇，靚女咧稍後有套衫咧係用塑膠做嘅。 一啲膠布做嘅，因為膠同埋布嘅質地咧，質地咧係嗰個重量非常唔同。靚女頭先我講咗佢而家嘅重量係99磅啊，佢嗰條裙40多磅，佢孭住半個自己起身唱歌，然之後仲要將會同大家握手嘅，咁係咪要俾大力掌聲？喺呢度要好多謝大家咁支持靚女，咁中意呢個 show。咁啊，呢個時間，因為我作為總監，我知道發生咩事嘅，靚女咧就要落去咧換衫噶啦。 係啊，係啦。咁跟住即係你難得嚟到，大家點會俾你走啊，記者？你明唔明啊？ 係唔走？ 你交代唔到啦。 我點走得啊？我唱完我仲要撲翻上去上邊㗎。 陣間你計下佢唱完咧有幾快上翻。 我其實除咗係一個香港音樂史上要撲到落台去演出嘅製作總監之外，我仲係香港嘅音樂史上首位嘉賓，唱完仲要撲翻上去個 panel 度啊，雙重身份啊，係。 所以你哋啲掌聲知唔知道幾勁啊？ Thank you， 多謝啦，機仔。 Thank you， 可以降噶啦，系啦，我俾 Q 降。